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黑衣黑鞭手更黑，施展绝技把命追，为挡暗箭挨鞭打，济困扶危侠者为。 只见黑衣少年目立了半晌，突然挥舞起长鞭，向两旁站着的人没头没脑地抽过去了。刹那间已有十几个人被他打得头破血流，惊呼着夺门而逃。黑衣少年掌中长鞭飞舞，厉声喝道： 滚，全给我滚，一个也不许留在这里。 大厅中乱成了一团，有的少女被挤得跌倒在地，竟是爬出去的。冷秋魂面目色变，大怒道： 这些人全没有惹着你，你何苦迁怒呢？ 话未说完，面颊上又多了一条血痕。黑衣少年斥喝道： 你也给我滚出去，快滚。 冷秋魂面上鲜血一滴滴的在流落，他却连擦都不去擦，只是冷森森的瞪着那个黑衣少年，冷笑着说： 你若不当着别人的面认输，我自然可以出去。哼，只是…… 嗤！一声响，他的脸上又啄了一鞭，但是他仍然站着，动也不动，缓缓地接着说： 只是你要记住，这三鞭，冷某总有一日要加倍奉还的。 黑衣少年的长鞭又飞出，喝道： 四鞭。 冷秋魂跺了跺脚，咬着牙走出去了。这个时候满厅的人已经走得干干净净，那个黑衣少年却好像是未足泄愤，又将四壁挂着的字画全都打得稀烂。楚留香倚在桌子旁，含着笑瞧着他，悠悠地说： 此刻人都已经走了，阁下总可以认输了吧。 哈哈，黑衣少年掌中的鞭缓缓垂落，楚留香也瞧不见他面上的神色，只见他的肩头起伏渐渐平息，终于沉声说： 要问什么？说。 楚留香微微的以沉吟说： 令尊入关前所接到的那封书信，不知你是否瞧见过？ 不知那信上写的 究竟是什么？ 黑衣少年豁然转过身，深沉锐利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楚留香，厉声道： 你怎么知道我爹爹是谁？你怎么知道他已经入关？你又怎么会知道他入关前曾经接到了一封书信？楚留香笑着说：别忘了，现在是我在问你。 你已经问过了，现在是我在问你。 我问的话，你没有回答，你怎么能问我？我只答应让你问我几句话， 我可没说一定要答复你。 楚留香愣了愣， 失笑说：“ 我总想瞧瞧，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讲理的人是谁。今天总算是瞧见了。” 黑衣少年说：“ 话已经问过了，玉璧不妨拿去。那姓冷的，你也放他走。你我的赌约已尽，现在该你回答我问的话了。” 这番话他说来密如连珠又极快，竟好像是早已经算好了。楚留香道：“真的未必想到这冷漠高傲的少年居然还会如此的狡猾。”他不禁苦笑着说：“哼， 是吗？要是我不回答呢？” 黑衣少年的回答只有一个字：“ 死。”“哦，要是我不肯死呢？” 这句话问的可真是妙绝天下呀。黑衣少年从小到大从未曾听过有人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他。他冷森的眼睛里突然爆出了火花，哑声说：“ 你不死，我死。” 死字出口，长鞭已经卷出去了。他这一条长鞭看来竟已经化作了无数个圈子，每个圈子看来都像是套中楚留香的咽喉， 其实自然是一个也没有套中的。 楚留香已如青烟般就到了黑衣少年的身后了。他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哈！要是我也不肯让你死呢？”黑衣少年左手一撤斗篷，黑色的斗篷乌云般向楚留香就压下来了，乌云之中还带着七点寒星。 这个黑衣少年他好像动了真怒了， 手下一点儿都不再留情，左手一扯斗篷间那藏在袖管里的七星针就趁势击出来了。 这一招云底飞星竟赫然正是昔年纵横天下之大漠神龙的平生绝技呀、啊！ 也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曾经丧命在这一招之下。楚留香再也想不到他的身上竟有这种狠毒的功夫，但觉眼前一暗，那尖锐的暗器破风之声已经穿胸而来了。他若要闪避已经是万万来不及的，胸脯陡然向后一缩，身子竟如弩箭般的倒退了回去。这七点寒星去如电掣，而楚留香呢，他退的竟比暗器还要快。退到墙角的时候，暗器之力已经渐弱渐缓了。 楚留香突然伸手，竟像捉蚊子似的将这七点寒星俱都捉在了手里。 黑衣少年骤然动容，失声说：“好， 好快的身法呀，好快的分光捉影啊！” 喝声之中又击出了七鞭。别人的鞭法或如狂风或如骤雨，但是他的鞭法却如层层密布的浓云。雨将落未落，风欲起未起，别人的鞭法或横扫或直击，但他的鞭法却是卷过来的。大圈子套着小圈子，小圈子里更有更小的圈子，大圈子外更有更大的圈子。一眼望去，只见大大小小千千百百个圈子，有的圈子套手，有的圈子套头。常人若没有跟他交手，单看这个圈子已经是看晕了。 就连楚留香他委实也是从未遇见这样的鞭法呀。他知道只要被一个圈子套中，那就不是好玩的。 但是这大大小小无数个圈子，每个看去却是不多，谁也看不出哪个圈子是实，哪个圈子是虚的。虚虚实实的圈子闪电般一个接一个套过来，要想闪避已是不易，要想击破那更是难如登天啊。 楚留香一面闪避，一面转着念头，突然瞧见那个赌桌上有个铅桶，里面装着整桶的状元红的竹签，他凌空一掠四荡，已将一桶竹签抄在手里。等到长鞭追来的时候，他突然将一个竹签就投入了鞭圈，只听啪一声响，长鞭一缓，将竹签就折为了两段。长鞭卷断竹签之后，那圈子自然就消失了，但是黑衣少年手腕一抖，又有无数个圈子卷起来，鞭圈一个接着一个的卷过来，楚留香手里的竹签一根接一根的飞出去，每一招都不偏不倚的就投入了鞭圈。但闻一连串噼噼啪啪的声响，宛如爆竹，但见圈子一个一个的消失，竹签一根一根的折断。那声音故事好听得很呐，情况更是好看以及，黑衣少年的鞭法固然可独步武林，楚留香的破法更是妙绝天下。要知长鞭卷成圈子之后，力量便已经蓄势待发了，一触及外力，那满蓄的力道想不发作那是不行的，是以竹签投入之后，鞭圈势必非将之绞断不可。竹签被绞断之后，力量顿消，圈子也非消失不可。这个道理说来简单，但是临敌交手正打得火炽热闹的时候，要想出这个道理那可绝非易事。楚留香那正是学武的旷世奇才呀，不但武功一学就会，一会就精，而且临敌应变的机智更是超人数等，有许多武功他明明不能破的，但到了真的动手的时候，他却能在一刹那间将破法想出来。是以有些武功本来比他高强的人，到了动手的时候反而被他击败，虽然败的是莫名其妙，但越是莫名其妙反而越是服帖，这也是人类的心理弱点之一。黑衣少年这一手飞环套月，行云布雨，纵横大漠，从未遇着敌手，不想今日竟遇着如此奇怪的破法儿，他的心里不禁渐渐的着急了。鞭势更快，圈子越多，鞭圈越多，竹签投的也更急了。眼见楚留香手里的一桶状元红的竹签儿已经堪堪将要用完了，黑衣少年大喜，他说： 哈，等你竹签用完，看你还能如何。 心念方动，只见楚留香右手将竹签投出之后，长鞭绞断竹签，圈子消失，那鞭势自然要缓一缓，楚留香竟趁着这鞭势一缓之间，分光捉影，将折断了的竹签子又抄在手里，一根竹签又变成了两根了。黑衣少年又急又怒，圈子忽左忽右，忽前忽后，更是变化莫测，有时他赌起气来，那鞭套已非套向楚留香了，但无论鞭圈投向什么古怪和偏僻的角落，楚留香只要手一动，那竹签总是恰恰好就投入到了圈子的中央。那黑衣少年偏偏也是天生的执拗的性子，别人的手法越是高明，他越是要拼到底，他偏偏不肯换一种鞭法。到后来楚留香忍不住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怎么你套圈圈还没有套够吗？那黑衣少年咬着牙说： 永远套不够，那你要套到什么时候？套到你死，我若永远不死的，我就永远套下去。 阁下的脾气倒跟牛相差无几啊。 你又不耐烦，你就赶快死。 楚留香大笑着说：妙极妙极，哈哈哈哈，这个说法儿 当真是妙不可言呐、啊！就连我…… 说话间，圈子仍在不断的套，猪圈仍在不断的投。说到这个时候，楚留香掌中剩下的十几根猪圈突然全部飞出，但却竟没有一根能够投入圈子的。高手过招，怎么容得这个丝毫的差错呢？黑衣少年大喜之下，长鞭已经套中了楚留香的脖子，鞭梢一卷，啪，在楚留香的面颊上就留起了一条血印子。楚留香虽败不乱，身子突然像蛇蝎般的一转，已经脱出了鞭圈，大仰身向后直窜了出去，退到了墙角。黑衣少年冷笑说：哼，你还想走？他这一招得手，怎肯容情？那鞭圈又自卷出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见一道剑光，闪电般的就自窗外飞进来了。长鞭既已经化为了圈子，自己是瞧不见鞭头的，但是这一剑却不偏不倚，恰巧在鞭梢上，长鞭的力道顿消，立刻就软下去了。长鞭如蛇呀，这一剑竟恰巧击中了蛇的七寸了。黑衣少年又惊又怒，喝道： 什么人？ 喝声未了，已有条人影穿窗而入，掠到了他的面前。这个人一身黑衣，裹着他那瘦而坚韧的身子，像是一条刚自丛林中窜出来的黑豹。他的全身都充满了危险，全身都充满了劲力，但是他的一张脸却是死灰色的，全没有表情。他一双锐利的眼睛冷冷地瞅着人，无论任何人，在他的眼里那都像是一条死鱼，唯有任他的宰割。黑衣少年虽然不知道这个人便是中原第一杀手一点红，但被他瞧了一眼，也觉得全身都不舒服，眼睛就再也不瞧他了，瞪着楚留香冷笑着说：哼，原来你早已经约好了帮手了。楚留香摸了摸面颊的鞭痕，微笑着不说话。黑衣少年说：哼，打输了就约帮手来，中原武林难道都是这样的人物吗？一点红突然冷冷地说： 哼，你以为他败了吗？ 黑衣少年扬手说：哈， 挨了一鞭子的总不是我吧？ 一点红又瞅了他一眼，满脸那都是不屑之色，突然走过去，用掌中的长剑在地上挑起了几根竹签子。黑衣少年也不知道他弄什么玄虚，冷笑着说： 怎么，你也想来他那么几手？ 一点红说：哼， 瞧瞧再说。 长剑一抖，竹签飞出，但是去势并不快，黑衣少年忍不住就接在手里了。只见那竹签仍是竹签，但是每一根竹签上竟都盯着乌光闪闪的寒星。一点红冷冷地说： 若不是那挨了你一鞭子的人，你此刻还有命吗？ 黑衣少年动容说： 什么？你是说他是为了救我才？ 哼，他若不是为了把这个暗器击落，你连他的衣角也休想沾着半点。 黑衣少年的身子一转，手里的竹签儿全落在地上了。他的脸上忽青忽红，目光缓缓地转向了楚留香，颤声说：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输？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说不定这暗器并非是要打你的呀。” 这见暗器自我身后进来，目标自然是我。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哈，挨你一鞭子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又何苦说出来让你难受啊。” 黑衣少年站在那里，他的大眼睛里竟似有眼泪在转动，只是他强忍着才没有落下来。 楚留香故意不去瞧他，笑着说：“ 洪兄，刚才暗算的人你可曾瞧见他是谁啊？”一点红冷冷地说：“ 我若瞧见还会让他走吗？” 楚留香叹道：“我也知道那个人的行动委实有如鬼魅一般，却再也猜不出他是谁。中原武林之中像他这样的高手并不多呀。” 黑衣少年突然大声说：“ 哦，我知道那是谁。”“ 你知道谁？” 黑衣少年不再说话，却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。“ 这是你要看的信，拿去吧。” 楚留香大喜地说：“ 好， 多谢，多谢。” 黑衣少年却已把信放在了桌上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走出门的时候，头一低，一滴眼泪掉在了地上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快意堂前两高手，相逢一战泯恩仇，那知风平浪不静，白玉魔盖触眉头。 楚留香昼思夜想，辗转反侧，求之不得的那封信此刻终于就在他的面前了。他实在是忍不住心头的欢喜，他刚要去拿，突然间剑光一闪，将书信就挑了过去了。楚留香面色不禁变了，苦笑着说：啊，红兄，这是在开玩笑吗？一点红将书信自剑尖上取下，冷冷地说：你若要这封信，先胜过我这柄剑。楚留香说：我早已经说过了，不愿意跟你动手啊，你何必要苦苦地逼我呢？一点红说：你能与那少年动手，为何不能与我动手？哼，就是要动手，也等我瞧过信再说，好吗？动手之后，我若死了，你自可将这封信取去，你若死了，我也必将这封信陪你殉葬。哎呀，刚走了一个牛脾气，不想又来了个比牛还要执拗的脾气。突然飞身而出，左手一领一点红眼神，右手便去夺那书信。一点红身子半转，反手已经刺出了三剑了。楚留香头一低，径自剑光下窜出，左手一个肘拳击向一点红的肋下，右手还是要去夺那封信。他欺身进逼，手法之险，手法之快，那当真是无可形容。一点红骤欲强敌，精神大振，这剑法就更快了，更毒了。但见剑光闪动，一柄剑好像已经化成了十柄百柄，渐渐不离楚留香的咽喉的方寸之间，渐渐俱是杀招。楚留香出手如风，却只是夺那封信。一点红皱了皱眉，竟要将信藏入怀中。衣襟又开，他左手要将书信藏入右襟，右手的剑法便不禁受了影响，严密的剑势开了一开，楚留香整个人突然直气而入，左手封住了一点红的剑路，右手便直扣一点红持信的左腕，霎时间已经变了七招了。一点红的右手被封死，连连后退，楚留香却如缚骨之蛆缠住了他，他左腕一麻，已经被楚留香扣住了脉门了。楚留香大喜之下正要夺信，哪知一点红手指突然一弹，竟将那封信弹得直飞了出去。这一招变化倒真是出了楚留香的意料之外了，他纵身一跃，伸手抄住，一点红的剑光又自飞起，剑光中是比人快了一招，那封信又被挑到了剑尖。他正待收回剑势取下书信，哪知楚留香凌空一个翻身，突然双手一拍，竟将书信和剑尖一起就夹在了手掌里。这一招的变化 那更是妙到了，豪癫了。一点红的剑士连变七次，楚留香的身法也连变了七次，他整个人都飘飘地挂在了剑上，竟好像他是被剑挑起来的。但是此时此刻他实在不敢将信取出，只因为他的手一松，那比闪电还要快的剑锋只怕就要穿胸而过了。一点红身形闪动，但是无论如何变化也休想把楚留香甩掉，他只觉得剑已经越来越重了，满头的大汗滚滚而落。到后来他的剑势竟已经不能再动了，只有挑起在空中。楚留香的身子好像已经是重达千斤，直向他压下来了。两个人，一个在空中，一个在地下，互相僵持着。这柄剑若非百炼金刚所铸的神兵利器，只怕早已经断了。一点红骇然大喝一声，身形全力拔起，将长剑往地上猛插了下去。这一招委实用的是又妙又狠呐、剑尖下插，楚留香自然再也不能附在剑上了。只听啪一声响，楚留香横飞两丈落在了地上。这手掌上还是紧紧地夹着书信和剑尖儿，这柄千锤百炼吹毛断发一点红平日将之视如性命般的宝剑，终于还是被生生地折为了两段。一点红惨然变色，颤声说： 好啊，好，果然是好武功，好身法。 楚留香微微笑道：红兄承让了。他的话音未落，笑容突然在面上冻结了。当半截剑落地，那封信也化为了片片蝴蝶漫天飞舞，窗外一阵风吹过，吹的是无影无踪。原来方才两个人较力的时候，内力源源不绝地自楚留香的掌内逼出，不要说这薄薄的一封信纸了，就是铜片钢板也经受不住。一点红也愣住了。 这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：看来我命中注定是要瞧不着这封信了。 此信可是十分重要。 其实一点红明知道是多此一问，这封信若不重要，楚留香怎么会拼命抢夺，又怎么会有许多人为此信而死？但是楚留香只是哈哈一笑：没什么，我拍断你的宝剑本应该向你道歉。一点红默然半晌，仰天长啸： 哎，终我一生，我要是再找你动手，有如此剑。咚 一声响，半截剑脱手飞出，钉进了梁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见一条人影飞掠了进来，竟又是那黑衣少年。楚留香信悔之后也只有寻他，不想他竟去而反复，不禁喜道： 啊，阁下来得正好， 在下有事请教。谁知黑衣少年近似完全没有听见他的话，满面俱是惶恐之色，四下瞧了一眼，突然就躲到窗帘后面去了。这快一堂的装潢那甚是华丽，也甚是特别，窗前却悬挂着厚厚的紫色的窗帘，想是为深夜聚赌的时候那灯光不致外泄。此刻时候还早，窗帘并未拉起，卷在了一旁， 这黑衣少年身子瘦长，躲起来别人正好瞧不见。楚留香一点红，对望了一眼，心里不觉都在暗暗的奇怪，这个少年为何去而复返，又为何如此的惊慌？他生性高傲啊，又有什么人什么事令他能够躲起来呢？思寸之间，只听远处突然响起了竹笛之声，那声音尖锐短促，一声接着一声，眨眼间已将屋子的四周围住了。接着一阵腥风吹过，竟有20多条大大小小五色斑斓的毒蛇自外面蠕动着滑进来了。楚留香皱了皱眉头，纵身跃到了赌桌上，盘膝坐下。一点红也皱了皱眉，却飞身掠到了梁上，拔出了半截短剑向下一掷，一条最大的毒蛇立刻被他钉在了地上了。那条蛇竟是力大无穷啊，红蛇闪吐，那蛇身鞭子似的打得噼啪作响，坚硬的石地竟被打得一条条的裂开了。但是一点红的手劲很大，那半截剑竟被他这一掷之力直没入土，只留下那扎着黑绸的剑柄了。毒蛇空自发威，却也挥之不脱，其余的几条蛇竟窜过去咬住了他的身子，顷刻间便已将他的血肉吸了个干净。一点红瞧得又是恶心又是惊奇，悬在梁上皱着眉说， 这些蛇邪门很，哪里来的呀？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红兄啊，只怕是惹上麻烦了。 话犹未了，门外一个大步走进三个人。 为首的一个人身体魁伟，一身衣服上补丁加补丁，也不知道补过多少次了，但是却洗得干干净净的。他的衣裳穿得虽然像个乞丐，但是目光凶狠，满目狰狞，气概却是不可一世的，简直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后面的两个人呢，一是纯衣百结，面貌凶恶，身后背着7-8只麻木袋，竟是乞丐帮中地位甚高的弟子。丐帮中帮规是十分森严的，尊卑分的是极轻的，这高大的丐帮的背后一个麻袋也没有，他本应是丐帮中还没有入门的徒弟，但那两个7代8代的弟子从那个时啊，更奇怪的是这丐帮面貌狰狞，而且久历风尘劳苦，无论从哪点看来，他的皮肤都该是又黑又粗才是啊，但是他一身的皮肤却偏偏是又白又细，宛如良质的美玉，看来竟比未出闺门的楚子还要细腻和光滑的多呀。楚留香又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，哎，麻烦，麻烦果然已经来了。那高大恶丐一双凶光晶晶的三角眼四下一扫，便眨也不眨的就盯在了楚留香的脸上了。他怒喝道， 侬竟敢害死本帮个林嫂，而是要死快的啊。 他急怒之下竟说出了乡音， 那竟然是一口吴侬软语，和他那魁伟的身体狰狞的面貌实在是不相称啊。 一点红正待答话呢，楚留香已经抢着说， 本帮，阁下说的本帮却不知是哪一帮。 那高大恶丐厉声说， 侬眼瞎了吗？难道连丐帮门下都瞧不起来？ 楚留香悠然说，丐帮子弟，丐帮子弟我自然是瞧得出来的，只是阁下10余年前已经被逐出丐帮，今日怎敢还自称丐帮的弟子呢？ 那高大恶丐面色变了变，昂首狂笑，连连说：“ 不像你这黄口小儿，倒也晓得我老爷子的来历。” 楚留香缓缓地说：“我要是不知道你的来历，谁知道你的来历？ 你本性白，只因作恶多端，又生得一身细皮白肉，所以江湖之中 都把你唤作白玉魔盖。你呢，反而自鸣得意，索性将盖字取掉，把自己的名字叫做白玉魔。” 他居然如数家珍，将这恶盖的来历一口气就说出来了。 白玉魔厉声说：“ 嘿嘿嘿嘿嘿嘿，讲得好。还有呢？” 楚留香接着说：“十余年前，你兽性大发，在苏州虎丘一口气奸杀了十七位黄花处子，任老帮主一怒之下已经决心要将你家法处死。谁知你盗野之机竟早已躲将起来，任老帮主寻你不着，只有将你先逐出了门墙。”白玉魔狞笑着说：“ 对呀，说得对极了，只是如今任老头子他死了，新帮主不像他那样的顽固无知，他晓得本帮若要重振声威，还得要老子这一双妙手来帮助。老子虽不屑吃着回头草，但瞧他这一番好意，也就勉强回来了。” 他的仇视全被人抖了出来，非但不觉得难受，反而还洋洋得意。若非人坏到骨子里，怎么能有这么厚的脸皮？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南宫岭虽然素来宽大为怀，这事做的却未免有欠考虑呀。” 白玉魔还没有答话，他身后那个七代弟子已经厉声说：“ 住口！本帮帮主之决策，天下有谁敢任意的批评？”楚留香说：“别人不敢，也许我倒是敢。” 你？ 那七代弟子冷笑接着说：“ 你算是什么东西？” 啊，为什么到处都有人问我是什么东西？我明明不是东西呀，我是人呐，和各位生的也没有什么不同啊，也许瞧起来还比各位要顺眼一些吧。各位难道这一点都分不清吗？ 白玉魔阴森森地笑着：“ 那么我倒要请教你是何许人也了，竟敢在我的面前如此讲话啊？莫非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” 活得不耐烦， 这五个字几乎已经成了江湖之中最流行的话了。 两个人争吵起来，若不说这句话，仿佛就显得不够威风似的。 只不过说的人尽管说得像煞有介事，听的人却大多将他当作放屁。但是这句话从白玉魔的口中说出来，那分量大是不同的。别人若听到白玉魔对自己说这句话，只怕早已经吓软了。谁知楚留香竟还是把他的话当作放屁。他微笑着说：“ 谁说我活得不耐烦了？我活得正觉得有趣儿极了。啊，世上的好酒够喝一辈子了，何况还有南宫灵那样的朋友时常来为我倒酒啊。”啊， 那七代弟子微微变色说：“ 怎么，你认得我家南宫帮主？我虽然想说不认得他，可是我这一辈子从来不会说谎啊。” 白一魔 一双三角眼又从头到脚把楚留香打量了一遍，像是想看透他是否在吹牛。那另一个八代弟子已经冷冷地说：“ 嘿，这莫非是他的缓兵之计啊？啊，好叫那小子逃走啊！” 白玉魔狞笑着说：“哼，那小子逃得了吗？我老爷子早已在这里埋下了杀人的埋伏，连你也算上，这个屋子里一个人也休想活着出去。”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“哼，南宫翎要是听见你这样对我讲话，只怕他要生气的。” 是吗？是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索性叫他三三气。 白羽魔的话才说完，他的嘴里突然又发出了吹竹之声，那二十多条昂首作恶、蓄势待发的毒蛇便箭一般的向楚留香窜过去了。 楚留香大笑：“ 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虽然不喜欢杀人呢，但是对杀蛇倒是从不反对。” 笑声之中，毒蛇已经凌空窜过来了。 梁上的一点红本来想瞧瞧楚留香的出手的，这个时候也不禁为他担心起来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